间无情的埋葬，忙折断翅膀，不知该飞向何方。我优雅的漂亮，可不理这绚丽的忧伤。一板一眼的长江中，也会有些许的荒唐。音符跳动着我心里那些不安的倔强，要怎样擦亮那些伤神的眼光。 这辈子我来唱动情的模样， 伤神的眼光。 这辈子我